就现在已经知道的来说，这几大文明，比如我们现在说的是地中海文明，地中海文明包括是就所谓西亚地区的两河流域文明和埃及文明，还有像中南美洲的叫玛雅和印加文明，再有像南亚次大陆的印度文明，再加东方的东亚的中国文明，这四大文明，这四大文明里头，现在世界公认的四大文明里头，唯有中国的文明保存至今，而且期间没有断裂。我今天要讲的是五千年不断裂的文明。这里的文明是什么概念呢？就是一个国家。讲文明，我们讲的不断裂是怎么说的呢？是从大家知道有本书叫《史记》，《史记》记载从五帝开始，第一篇叫《五帝本纪》。五帝距现在多少年呢？如果根据历史记载来看，距现在五千年，就五千年左右。然后从他开始，五帝时代，五帝第一个国家领导人就叫皇帝。那个皇帝跟我们后来叫的皇帝不一样，他是那个黄颜色的黄，皇帝。皇帝颛顼、帝喾、尧、舜。完了接着是夏，夏商周，夏就是禹，大禹。然后夏商周完了以后，秦汉、魏晋南北唐、魏晋南北朝、隋唐、宋辽、金元、明清，一直没断裂。在全世界这样没断裂的，这所以没断裂呢，就是是一批人，就这一个现在我们的祖先，就他认同的，比如我们现在认同谁呢？认同这些朝代都是我们以前我们历史上的，我们不同是我们的先人。你比如在埃及，现在的埃及人他认为他的这个祖先不是创造埃及文明，因为现在的这个埃及的当地人信奉的是伊斯兰教，他追溯他的历史直到阿拉伯时代，公元六世纪。你至于比如在他这个一直到就现在地中，我们说那个西亚地区，包括伊拉克呀、伊朗啊、土耳其啊，他们都是这样的。包括现在的哪儿，叙利亚啊，你看叙利亚那些罗马文明那些古迹，跟他们现在的那个那这批人的宗教信仰、思想信仰，好像他们认为这不是我们的祖先，而我们认为呢，从武帝到夏商周，到秦汉，到魏晋南北朝，到隋唐，到宋辽金元明清，这就是我们一脉相承的，一代代传下来的啊！这是我要讲的这五千年的不断裂的文明。这个文明主要表现在什么地方呢？我觉得，因为你考古学和传统的文献历史不一样，它要拿实物来证明的。考古学在某种情况跟现在的法学差不多。我们搞考古的在某些方面呢，跟这个检察院有点相近。检察院破案子就是找证据，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我们这儿呢，就是你不能说老说书上怎么写的，老书上怎么，但是我们也要读书，离开书不行。但是你不能老说书上怎么写的，你要来拿证据、拿实物，怎么证明你是有五千年的文明史？怎么证明你那也是文明？啊，今天我要讲的就是这个。其实"文明"这词儿啊，在中国来说，在国外已经很早就用了。第一个使用这个词儿的人呢，大家知道。有一个美国的叫摩尔根，一个人类学家，这是19世纪的，写了一本非常有名的书叫《古代社会》啊。这本书后来被恩格斯，好像我记得这一篇文章写到，他说唯一的一个就是一个大科学家，就美国的摩尔根，他叫人类学家，他研究人的，研究人类历史的，叫人类学，在西方。他说他和马克思用不同的方法证明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你说评价非常高，对他，他提出了一个什么呢？文明史的概念。他说人的历史啊，是从蒙昧到野蛮再到文明这三个阶段。蒙昧是什么呢？在比如大家知道我们周口店旧石器那个时代，那个时代什么时代呢？也不知道父亲谁，也不知道母亲是谁，那些人的社会就是一个一群人群和人群之间啊，这人群之间的血缘关系也不太清楚。那个时期应该叫蒙昧时期， 基本上用我们来断定的话，用考古学的方法，就是它使用的工具基本是石器，就是石器时代的早期打制石器，那时没有金属器啊，也更谈不上家庭，是吧？从蒙昧到了野蛮，野蛮是什么时代？野蛮都比它进步了啊！野蛮当然也蒙昧，就是应该就是很人类的初期阶段。要从现在说的话，至少距现在，我觉得应该是在十万年以前，或者六七万年以前啊，这个时代进入了这个野蛮时代呢，就进入了旧石器时代的晚期。啊，人开始知道有社会团体了，也许有，比如举个例子，有氏族了，啊，这个时期，但是呢，这个时期还没有一个社会性的结构，只有以血缘为单位的，就是认什么呢？比如认母亲，当时所谓的母系，啊，当然这个野蛮和蒙昧的分期，现在世界上的说法不一样，但是不管怎么不一样。公认的一点是什么呢？在没有国家之前就叫蒙昧和野蛮，有了国家就叫文明了。我用简单一句话来说，无政府时代实际就是蒙昧和野蛮时代，有了政府，国家就是有政府的啊，这叫文明时代。文明时代呢，这个有了政府，有了国家就有政府，政府是管理这个管理社会的，但是管理社会的地方，你考古，你找物证，找什么物证啊？管理的人都走了，都去世了，连骨头都找不着了，你怎么来复原那社会啊？哎，我就找管理人那个，他管理国家式的那个活动平台。什么叫活动平台？他怎么不能在家里管呢？他有一个办公的地方，就跟现在一样。其实最早的国家和现在的国家基本都差不多。现在国家比如到北京市有市政府，朝阳区有区政府，啊，你过去像那个我们这北京所属的现在变成区了啊，都变成区了。原来比如像那县有县政府，镇有镇政府，啊，他那个办公的地方那就是他的一个国家的平台，那个地方你不能随便出随便进，为了保卫他怎么办呢？那个地方周围要有围墙啊，周围的围墙起来了，墙就变成了城墙，那地方就变成个城了，就是下面我要谈的啊，就是要找这个城。 难受，想哭，世界这么大，知识这么多，费尽洪荒之力也学不完呀。 快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呀，用声音讲述生动有趣又富含哲理的知识，用耳朵就能聆听这个世界。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与各个领域的专家相约，把这个世界讲个明白。知识开讲节目今天播出文明探源系列专题，今天要谈到的是5000年不断裂文明与中国古代都城。前面主讲人刘庆柱先生谈到了在今天节目当中文明史概念的界定，来源是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提出的人类的蒙昧、野蛮、文明三阶段历史当中的文明的历史阶段。文明社会是相对蒙昧与野蛮社会而言的，它的最为重要的特点是社会从无政府发展到有政府，政府也就是国家的政治平台。我们还要正确理解文明是国家的同义语。下面请继续收听刘先生的讲解。 国家的平台，那个地方你不能随便出随便进，为了保卫它怎么办呢？那个地方周围要有围墙啊，周围的围墙起来了，墙就变成了城墙，那地方就变成个城了，就是下面我要谈的啊，就是要找这个城啊。因此我说文明和国家是同义语，要找国家你就要找国家那个那办公的那政府的那个留下的东西，留下的那些东西，拿些东西来证明哦，这是国家的存在。那东西是什么呢？它有三个标志，一个有城了，一个有金属器了，一个有文字了。这三个功能各不一样。有城，城是干什么的？城市，大家现在知道这个政府机构都在城里头， 没有说政府的机构搁到农村去的，就是农村的乡政府还带搁在镇上的，是吧？那个镇实际古代叫小城，也是城啊。这个有了城，城是管理社会的，管理广大城以外的地方的。这城里头有房，有那些办公那个政府机构啊，这是一个文明的标志。第二个，金属器，为什么有国家了？有国家是对国家而言的，你这个国家有一群人一片土地，是针对那边那些人，你要保卫这些东西，你要维护这些人的利益，或者维护这样一个区域里的你的领土的，现在叫领土啊，国家领土和国民的这个利益和安全啊，这样的话呢，你就要有你的相应的什么呢？相应的物质基础。什么叫物质基础？有国家的就公务员呐，现在叫公务员，古代叫官吏啊，管县长叫父母官啊，这些人他不种地啊，他不是直接第一生产者。有了国家，就有一批人不搞生产了。如果不搞生产了，谁养活他？如果像原始社会的，我的生产只够我自己吃的，那就别人你都得自己生产的。如果你不生产，别人就没饭吃了。你不能说光靠其他，就社会分工是因为社会发展，社会越发展，从事第一产业的人越少。就跟现在衡量社会发展标准，第三产业的产值的高低说明社会发展的程度。第三产业不是直接跟人，没有第三产业人就活不成的，但是没有工业和农业，尤其没有农业，人就活不成，你没吃的了啊，还不用谈没穿的，是吧？因此呢，首先你要第一产业，就是第一产业里，就是比如在中国有农业，在牧区有牧业，如果你在农业的生产和牧业的生产只够自己吃的，就不会有国家，因为国家都有一批人管这个，就是要脱产。但是怎么能产生使你的生产提高呢？改变工具。因此考古又分个时代，叫什么呢？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最早就是19世纪初，一个西方欧洲人，他把博物馆怎么摆法呢？分成石器各一个时代，凡是出石器这个时代，它叫石器时代。石器时代什么时代呢？生产的东西拿石器做工具来生产东西，来获得食品，这叫石器时代。铜器时代是什么呢？青铜时代呢，用铜器来生产东西，后来甚至变成武器。铁器时代也是一样。后来到资本主义，就是蒸汽机时代，是吧？大家微微谈起工具的重要性，工具实际是推进社会进步的一个第一要素。当然工具是人生产的，人是如果除了人之外，因为你人在没有阶级社会以前，在原始社会也有人，为什么到了有阶级社会出现呢？就是人的生产力的提高，生产力一提高了，人的价值就不是光生产东西给自己吃了，还能提供出剩余的东西供给社会需要。这时呢，社会就形成了一个团体，这个团体为了自己的最大利益，他要尽量的扩张自己的区域范围，包括一个家族，包括几个家族联合起来的那个叫部落。这种情况由部落再升格，最后升到也许最早的过去西方叫酋邦，我们叫邦国，叫方国，叫古国，就是最早的国家就出现了。因此我觉得金属器是非常重要的。实际中国这几个时代的变化，在研究中国历史上一定要注意什么时代出现什么器物，肯定的时代就变了。你比如我们中国现代中国，大家经常谈一带一路，那丝绸之路实际就跟这个器物的变化有关，就工具的变化。工具一变化，国家也就变化了，国力也就变化了，是吧？那现在也是一样，大家你们注意，现在也是一样。现在我们为什么一直提到国家强调制造业，强调实体经济，就是讲这个。文字为什么重要呢？国家要管理，现在叫档案，有办公文件， 如果你要没有文字，光靠记忆力，这国家没法弄，就乱成一团了。因此看你这个时代有没有文字，如果这个时代连文字都没有，你很难说你是个成熟的国家，是吧？这就是区别这个。但是具体比如我们在搞研究搞考古研究的时候，想通过这研究给群众能说清这问题的时候，我们要找什么呢？比如找城，我们找什么城呢？哦，国家就要找首都，找都城。我这曾经谈过，我说从古到今可以这样说，凡是国家它的首都都是国家的核心，它有四个功能：政治统治中心、文化礼仪活动中心、经济管理中心，还有军事指挥中心。过去有人说是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什么什么军事什么这些中心，其实不是，政治中心是对的，文化礼仪活动中心对，经济中心不是，是经济管理中心。啊，要如果经济中心的话，那个上交所和那个深交所，那最大的股票交易所就不能搁在上海和深圳了，就应该搁到北京，搁到西城区去了。但是它归北京管着它。为什么呢？你深交所、上交所，包括虽然你这个应该你的金融交易最大在那儿，但是管你金融交易的中国人民银行在咱长安街北边，管你这个股票交易的这些相关的国家政府机构在首都，这全世界都是一样的。因此首都是一个国家的缩影，是国家的象征。搞考古的人要想解决国家是什么样子，你不可能把960万平方公里都挖完了，你也挖不完，你也弄不清，都要抓主要问题。抓什么呢？就是抓你这个核心，抓你的缩影。什么叫缩影？你是个缩小版的国家，是吧？因此要抓这个。国家是缩影，其实还有个缩影，就是国家那个皇帝，古代皇帝陵墓也是缩影啊。因此啊，都城和陵墓对于国家来说特别重，国家的历史来说特别重要，历史上重要，现实也重要。你比如举个例子，大家经常过去听过一首歌，在北京人更熟悉，不过大家不愿意，可能唱的比较少。你看年龄大一点就知道这歌很悠久，叫我爱北京天安门。我看其实来北京的人可能大部分看故宫的，站着没有说从天安门那一道接着进去，充其量合个影。为什么做首歌不写着我爱故宫，或者我爱颐和园等等这些东西啊，或在中国你我爱桂林山水，我爱苏州杭州，我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嘛。他为什么他要我爱北京天安门呢？是吧？天安门就是北京的象征，北京就是中国的象征，实际上它就是一个国家的象征了，成一个符号了，是吧？因此好多仪式都放在那个地方举行，是吧？那个天安门呢就是首都的象征。大家知道我们一个你比如一家，你比如这个现在好像比如一个月在那个胡同里头看哪个家怎么样，一看那大门都知道啊，那大宅门嘛，我记得有个电视，他就一提大宅门，这就不是一般人家，就是大户人家，一看那门的大小。同样古代也是一个门都标志你是一个什么单位，像天安门那儿的门只有在明清时期北京有，像天安门那儿的门三个门道在中国5000年来只有首都有，除了首都哪都不能有那门。所以天安门什么特点，就指那三个门洞。门嘛，那道理你人多的话上下道就完了，干嘛弄三个门呢？一个左一个右不就完了吗？就跟现在长安街上一个往东走一个往西走的，是吧？南边是往东走的，北边是往西走，不就完了，上下道就完了吗？可能大家没想过为什么天安门三个门道，午门三个门道，正阳门三个门道，永定门三个门道，是吧？这就是中国的一个最大特点，体现出国家的一个最大特点。 正在播出的节目是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这一次我们安排了文明探源5000年不断裂文明与中国古代都城的内容，主讲人是刘清柱先生。

界瞬息万变，永远都有更多的未知等待着你。从流沙一起，与来自各个领域的专家相约，分享知识，传递快乐。让我们相约在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面对浩瀚的宇宙，探究蓝色星球的秘密；面对历史的演变，追寻文化传承的脉络；面对纷繁的世界，发现撬动真相的支点，带你找到更好的自己。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节目。今天播出文明探源系列专题节目，要关注5000年不断裂文明与中国古代都城。主讲人刘庆柱先生，他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在前面的节目当中，刘先生谈到了，就世界史范围而言，中华民族是唯一有着5000年不断裂文明史的。根据考古发现研究与历史文献记载，从5000年前进入文明社会之后，经历夏商周、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辽金元明清王朝，期间不同时期不同族属建立的不同王朝，他们对中国有着共同的国家认同。考古学文化的国家都城、帝王陵墓等等，就是最具代表性的物化载体。它们构成中国历史上不同族群统治的历朝历代，延续不断的国家文化，维系着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历史发展进程。在前面的时间当中呢，我们还谈到了蒙昧、野蛮与文明的三段论，也特别谈到了文明物化载体的标志是城址、金属器、文字以及礼器。接下来我们要谈到的是5000年不断裂文明的核心物化载体都城与宫城。 像天安门那儿的门，三个门道，在中国5000年来只有首都有，所以天安门它什么特点，就指那三个门洞。可能大家没想过，为什么天安门三个门道，午门三个门道，正阳门三个门道，永定门三个门道，这就是中国这个最大特点，体现出国家的一个最大特点。后面我再讲一下这个5000年不断裂文明的核心，从它的物化载体，就物证是什么呢？左耳都城和宫城。宫城就是在首都里的皇宫，就是我们北京的紫禁城。5000年不断裂的文明，我们现在讲什么叫不断裂的文明，说一句什么话呢，就是说我们现在人，说我们中国人，我们今天的中国人，比如我说我的祖宗啊，我们现在大家都是张王李赵遍地流，百家姓现在都搞叫宗亲会啊。我最近还接到个通知，所以让我说哪儿开什么张氏宗亲会啊。前两天我说还有一个姓啊，所以有个姓包的包氏宗亲会在河间啊，就是全国就是这姓的人，他觉得他们是一家子啊。同样一个国家，你怎么证明你这个国家是，就是从头到尾你就是这一个国家呢，就不断了。这不断指什么呢，就好像一个人的，比如我们这上辈是父辈，父辈上辈是祖辈，祖辈像是曾祖父，再往上祖是我们祖先。这祖先怎么证明，哦，我们现在有种生物学叫遗传基因。诶，我一做 DNA 就能测出来。啊，你比如现在哪出事了，公检法或者政府就出动叫医院里头或者叫科研部门测一下 DNA。 比如举个例子，我说有个10万年前挖出一个墓来，那墓里出了人骨头了，一测 哎，说我们中国人，怎么证明中国人？拿我们现在人的 DNA 一测，跟他有相近的地方，而其他地方没有相近的，这叫人类上的 DNA。 其实一个国家的历史也有它的文化基因，基因有两种， DNA 有两种。人的基因有哪两种呢？一叫叫遗传基因，一个叫变异基因。如果他的儿子和他父母和他父亲一样长得差不多，就因为他有他父亲的遗传基因。为什么又不完全一样？全世界到现在为止没有完全一样的父子啊，因为他肯定他有变异基因，他不可能完全一样的话，我们和我们祖先完全一样的话，那身份证就没法用了，都是吧？大家一想这道理，他每个人都有一种变异基因，因为他生长的时代不一样，处的环境不一样，再有那个方方面面嘛，都和父辈不能完全一样的模式，基因就要改变。这基因一改变，就稍微有些大同小异，但是呢，再小异它有个大同。我们现在大同就叫遗传基因，在我们现在讲历史上叫文化基因。我们要找那个不变的那文化基因是什么？这个不变的文化基因，我刚才说了，作为国家的缩影是都城，都城里头能不能找到不变的基因？就中国历代的这些政治家建立的历代的这个中国的王朝，因为中国五千年历史不是一个王朝啊。我刚才讲了，有五帝时代，从四五千年前的五帝，到四千年前的夏王朝，到3600年前的商王朝，到3046年前的周王朝，是吧？再到公元前221年的秦王朝，啊，再到后来的汉王朝。这些王朝一个跟一个不一样，但是它有一样的东西，就是这些王朝又有一样的东西，这一样的东西就是中国的文化基因，历史文化基因。就你再不一样，从五千年一直到清代的故宫，到清代最后的故宫，甚至一直到我们现在，它一样的东西是什么？要找这一样的东西，这就是找到一样的东西。我们之所以我们能有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就是因为我们有爱国主义教育一些道理。这个道理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是一个国家的人，这一个国家从古至今啊，而且不但是就这一个地区，就这960万平方公里都是信奉这样一个文化信仰的，是吧？这种一代一代建立的一个又一个王朝前后形成的，变的是时间和空间，不变的是什么呢？是对国家的认同。这个认同就构成了五千年中国的不断裂的文明历史。这文明历史呢，应该是什么呢？我当然就现在谈文化，文化很多，有民俗文化，我总说有宗教文化，有这个科学技术文化，有各种艺术文化等等。但是呢，讲这个我们历史上的文明，国家不断裂的文明，这个历史的实际是国家文化。这种国家文化从古到今，凡是有国家的时候就有国家的文化，那个文化就是我们这个国家不断裂的最主要原因。体现在哪儿？体现在都城。都城里体现在哪儿？体现在宫殿和那宗庙。比如北京城体现在太和殿，体现在故宫。这故宫怎么来的？我下面要讲，你只要看看，往上一推，哦，明清的故宫和元大都差不多，元大都的和金中都差不多，金中都的又和上面的开封城差不多，开封城又和洛阳城差不多，洛阳城又和汉山城差不多，再往上推，又推到夏商时期都城，是吧？它基本都是一脉相承的，啊，一看就知道，也把那些共同点都可以找到了，啊，而且历代。不管什么时代，而且不管哪个民族当皇上，蒙古族、满族、鲜卑人都是认同这些东西，是吧？还呢，有些相关的东西。大家现在可能在座的有一些可能收藏爱好者，其实我们好多收藏家收藏的东西啊，未必是我们作为政府这一级认为最贵重的东西，实际国家认为最贵重的，其实你们可以看一看，好多不是通过考古学。 通过您这言谈话语就可以表现出来。比如我说一个鼎，大家知道那鼎，就是有些在机关门前放那个四个腿的，有些三个腿那鼎，为什么说它重要呢？中国现在有句话，比如举个例子，叫问鼎中原。古代的人想当皇上了，叫问鼎中原。鼎是什么呢？鼎是国家。为什么叫中原呢？那首都在中原了。比如满族人从沈阳进来了，想把这个哪儿，就是不在中原了，在北京，它叫问鼎中原。要不是啊，鼎呢成了国家的象征了。一提九鼎啊，那九鼎就代表国家。因此在政府的衙门口或者在一些大的机构里头，现在不是政府了，就是现在的人的理念。你比如在我看在国家旅游局北京站对过那地方放了个大鼎啊，当然也有放狮子的，那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啊，就门口放下大狮子，那是西方文化影响，通过丝绸之路影响中国游，就中国本土的。还有什么呢？像玉龟玉璧。什么叫玉龟啊？大家知道那个家里那牌位，就跟那牌位一样的东西叫龟。其实我们现在收藏家好多玉器啊，不具有国家文化性质，或者具有只具有很短的一段，而这些东西它是具有国家的，它每次要祭天的，而且不是一个时期，是历朝历代都用它，用的时间最长的。这些东西你要找到了，就是一个证据，证明哦，跟外国朋友一交流，你们国家有这历史吗？清朝说，据现在，比如举个例子，据现在一二百年前用这个祭祀，在3000年前还是用这祭祀，3000年到这一二百年之间一直用这东西祭祀，你们有这个吗？即使不用这祭祀了，比如鼎，我说重要，当年一只要一出现鼎，就说大吉大利的事都要记载上，皇帝就要改年号，比如汉武帝那年在山东老出现个鼎，就用现在来说可能搞基本建设，一挖出个文物来一看是个鼎，马上那年号就改了。什么叫年号？你比如我们现在叫公元多少多少年，古代中国有这个，你比如叫开元天宝，这都是年号，唐玄宗年号叫天宝，他就改成元鼎多少多少年，而且一出现鼎就是大吉大利啊，这些东西呢一直后来鼎逐渐退下来了，人随社会发展，老百姓大家变成家里的什么了？香炉了。那香炉是什么？其实古代里边大家知道玉器有好多器物，但为什么不拿那些东西做香炉，拿鼎做呢？其实鼎是一种，香炉是一种变形的东西。那香炉放在什么位置？放在那最主要的那供里，不管是供佛的、供祖宗的、供牌位的、供家谱的，总是放在那这正中间，是吧？这个鼎的这个重要性大家知道，实际是代表一个应该说作为器物来说是一个最有代表性的最权威性的一个东西。 师父，您的知识渊博，博古通今，众私塾学堂之中想必已经无人能及了呀。 哪儿啊，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你还没听过知识开讲吧？令为师受益匪浅呐！ 哦，世上竟然有比我们学堂还厉害的，我要去听听。 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电波中的知识学堂。 知识开讲节目这一次安排了文明探源，5000年不断裂文明与中国古代都城的内容，主讲人是刘庆柱先生。 回过头再讲一下这个国家的变化。其实国家从没有到有，一开始国家其实就跟现在一样，国家分成什么呢？比如分成从村庄到镇到乡镇，从乡镇到县，从县到省，从省到中央政府啊，现在叫五级，古代三级，叫郡、邑、都。村庄在村子的村啊，大约距现在1600多年前才有这字啊，好，再加上村户，现在我们叫村子啊，庄子这庄可能还晚点，叫村庄这村， 以前不叫村，以前叫聚，也叫落，就是失落的落，也叫那也写格，格斗的格，那就是村子，也叫屯，啊，屯就是东北人爱叫屯，屯是什么呢？屯就是住，就是那个农垦部队住那地方叫屯，古代，后来那农垦部队走了，就把这么屯那个屯，是吧？邑是什么呢？邑都相当于几个村子，比管村子那个跟镇一样，或者比镇略微大一点的。都，都又比它大。过去的国家小，中国古代在这地方叫万邦万国，啊，最早那国就相当于一个县，是吧？因此你看书古书很多国，你包括我们最近说这个在历史博物馆三月份搞了个展览，就是海昏侯，那个海昏侯墓的展览，它叫什么名字？因为这一辈子名字当时国家文物局还给我打电话征求意见，海昏国出土文物展，是不是？它不叫海昏侯墓，实际是个海昏封它为海昏侯，那个地方就叫海昏国，是吧？那侯是什么级别啊？侯是没有权力的县级单位，只享受县级的俸禄，它就叫国啊。你比如过去我们北京在汉代是叫燕国，是吧？燕国当然是它是汉王朝底下一个相当于，但那个燕国大，相当于省级的一个单位，有这国侯国就相当于一个县级单位，是吧？因此过去的都，这个都是指那个国里的都，是吧？啊，但后来国家逐渐变大了，这个变成了郡县制，郡县国三级，就跟现在一样，中央省县，他当时没有市，是吧？就这三级制，这三级制呢，在中国一直，因此古代就把这种三级制呢，就成为了什么呢？成为古代当时国家行使政权的一个从上到下，你在三级里头，你通过找三级的这个政府，你就可以找出这个国家的整个管理情况。比如北京，过去北京城那边通县，当时也是，当时不叫北京城，是吧？啊，当时在宣武区东边，在通州那边有个路线，当然还有好多其他县，是吧？我讲这个呢，这种三级制，它周围还有一批东西，那通过这个做。也可以反国家，为什么呢？那县城是方的，现在弄出来了，方方正正的方的。啊，中国这个县城还有首都的宫城，一般都来是用方的。啊，我后面要讲为什么用方的。然后呢，如果为了便于理解这东西，古代首都什么样子，你们只要到当时那皇上的墓那一看去。比如想知道明代首都什么样子。你到十三陵一看就知道当年的样子，从那司马道一走，那就是上朝时的样子啊，从北往南，好像先是诗人啊，左文右武，再后来司马仪仗队，再后来就各种吉祥动物，那吉祥动物是代表性的，上朝不用啊，上朝主是仪仗队和那些文武百官，是吧？这就是那朔影，那大殿也是一样，长陵那大殿和太和殿大小一样，不同在哪儿呢？太和殿的柱子是红颜色的，它的柱子是本色的，木头都是一样，都是楠木的，啊，就是说古代的人讲陵墓做都邑，啊，如果你们要想有些地方，比如像北京城在可以，北京城不在了，那北京城就在地面一看你能理解了，如果你到西安去。唐代长安城没了，全在地下了。唐代长安城是什么样子？你到武则天的坟上一看就知道了。跟唐高宗，北边他和唐高宗的合葬墓，往南走，哎，正好是他那个南门，有一圈陵园围着他，那就是当时的皇宫象征的，正好四个门，南边一个，北边一个，东边一个，西边一个，就跟现在故宫一样，这个午门。玄武门、东华门、西华门，再往南走，又一条又一个门，就象征什么呢？象征是皇城的皇门，啊，在西安呢，就象征了唐代的朱雀门。再往南走，又一个门，没门，光两个，就跟花表一样，叫缺，就三重门。